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11集。 如母，如母， 他倚着屏风艰难地伸出手，似乎想喊些什么。 阿春，阿春， 他用力地喊，却没发出什么声音，自然没有人答他的话。李准和乳娘都不在，这座空屋是专为他一人准备的牢笼。两眼死死瞪着那空荡荡的小床，良久，视线下移，落在床旁边的墙面上，再转，望见了紧闭的门。窗棂里卡着的落叶被风吹得咔嗒作响，门上贴着的橙黄符纸在风中卷起一个小小的角。制香厂里灯火通明，远远望去，星星点点的红灯笼宛如赤红的游蛇，蜿蜒到了远方。妙妙有些震惊， 哎，李准不是说制香厂只在白天开工吗？ 柳福一面色警惕，双眼紧紧盯着前方的灯火，将手指贴在唇上，无声地比了一个虚。怀里的小女孩睡得正香。主角团放轻脚步靠近，沿着草丛中铺好的石板路来到了制香厂前。晚风将木屋上悬挂的盏盏灯笼吹得左摇右晃，灯笼发出暗淡的红光。灯下有无数散乱的人在忙碌地走动，在地面上投下了晃动交错的影子。诡异的是，人们来往忙碌，却没有交谈声，甚至连脚步也难以察觉。一切悄无声息地进行着，静得能听见风吹过树丛的声音。木瑶紧抿嘴唇，抬手指向了角落，顺着他的手指看去，红色的暗淡灯笼下，四五个人围聚一堆，拿着铁锹和铲子飞速地上下挥舞，影子虚化成无数道，一时间群魔乱舞。飞扬的尘土带着草根泥屑一起堆成了一座小山丘。未几，地上被挖出了一个大坑，挖土的工人们飞速地扔掉铲子，蹲下身来，七手八脚地从里面抬出了什么。一团浓重的黑气从土坑中向上涌去，几乎遮蔽了他们的脸。 这是什么？ 是死人的怨气。 木瑶盯着那一团向上漂浮的黑气，眉头紧皱。那一团乌云似的黑气转瞬分成了四五股，飞速消散在空中，露出了工人们的脸。灯下那几张脸面无血色，鼻孔处还残存着几缕未散的黑气，他们居然将死人的怨气吸走了。几个人手一松，那具被刨出来的尸体摔落在地上。经年风吹雨打，被泥土掩盖，那尸体上的衣服已经看不出颜色，几乎和土地混为一体。从袖口下摆叮叮当当地掉出了几根森白的白骨。没有那一股怨气支撑，死人也只能腐化为普通的白骨，就此而散了。工人将地上白骨拢成了好几堆，几个人用下袍兜着站了起来，像兜水果一般轻松地兜了回去。木瑶跟了几步，双目在月色下闪着亮光。 看看他们去哪里。 柳福一蹙眉看着怀里熟睡的楚楚。木瑶补充道， 福一在这里等吧，看顾好楚楚，别吓着了他。 此处距离制香厂还有十几米距离，那些诡异的景象看不真切，还有几丛矮树作为遮蔽，进可直入制香厂，退可远观防身，是个较为安全妥当的地方。柳福一点点头，看着木瑶嘱咐道， 你们小心。 几人跟着工人的脚步向前挪了几步，恰看到他们闪身进了屋，弯下腰将怀里的白骨一股脑倒进火烧的正旺的灶堂里。 那些骨头残渣如同进了油锅的奶酪，迅速融化了。这实在是挑战现代物理。要知道，即使是火葬场焚化炉，也至少是从200摄氏度开始升温的。要想将坚硬的人体骨骼焚化，至少需要将近1000度。林妙妙指着炉子下不断散落的灰烬。 木姐姐，这个也是因为没有怨气支撑吗？ 她的声音有些抖，身旁的木生突然站得离她近了些，几乎是贴在了她的身边，一眨不眨地观察她的脸。身旁是火光，身上还穿着秋天的袄子。妙妙让她靠得热乎乎的，反手将她往旁边推。 我听木姐姐说话呢，你别捣乱。 木生确认他脸上没有丝毫畏惧，完全不需要安慰。刚才问话，说不定只是兴奋的颤抖。他沉着脸退到了旁边。木瑶严肃地点点头。 这些尸体身上所有的怨气已经被吸走，便一丝火气也没有了。这样的尸体与地上的落叶和尘土没有分别，轻易便可瓦解。 林妙妙点点头，心中感慨，心想福州的这个世界设定真的是天马行空啊，而且灶上还熬着中药。李准曾经说过，他的制香厂生产香篆，不单要用最好的檀香树皮，还要加入安神静心的中药。眼前这些药想必是需要整宿熬制，以备翌日使用的。灶堂里的骨头越堆越多，烧成的灰尘越堆越厚，不一会儿便塌了下去，粉末从缝隙里跌了出来，洒在了地上。看守炉火的隐约可见是个年迈的老妇，她迟钝地低下皱纹密布的脸，嘴里嘟囔着什么，似乎在抱怨这些灰尘弄脏了地面。她慢慢弯下佝偻的背，将地上的骨灰拢了拢，抓在了手心，随后掀开砂锅盖子，倒进了正在咕嘟的中药里。几个人面色一变，香篆里的骨灰原来是这么来的。月色从窗口透出来，如冷霜般打在墙上，一只纤细修长的手颤抖着扶着墙壁，随即是一个高挑丰满的身影，他弯着腰跌跌撞撞地扶着墙靠近房门，没走几步便要停下来，气喘吁吁。另一只手上紧紧抓着一张撕下来的符纸，符纸被他手心上的汗水浸湿了，皱成一团，褶皱的纤薄符纸上还有隐约可见的血迹。他挣扎着东倒西歪地扶着墙壁，单扣在墙上踏出了深深的印子，指甲因为用力而发白，还有几步就可以走出房门了。另一边， 木姐姐，阿姐， 一个没注意，木瑶已经满脸严肃地走上前去，径自推门进了屋。妙妙头皮一阵发麻，紧跟着木瑶闯进了屋里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